这首歌恐怕是老歌新唱的最好的一个范本，里面有落花流水的复古风情，再加上彭佳慧本人百转千回的风华嗓音，似乎将50年代和90年代的风情结合在这首歌里面。这首歌彭佳慧不止把歌声当中的味道和心情诠释得非常深刻，最重要的是赋予了她全新的感觉和另外一种风貌。当年在她刚出道的时候，她的外貌和歌声都是很多人品头论足的焦点，但是在她不断的努力下，她也成为了华人市场的一线主力歌手，当然是因为她无法复制的声音是她征服歌坛的最佳武器。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爱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的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刚才这首歌叫做《鬼迷心窍》，来自于李宗盛的词曲，最早呢也是由李宗盛来自写自唱的，收录在1992年《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这张合集当中。7年之后，周华健才把它拿来翻唱，并且收在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周华健特别喜欢这首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嫉妒。我们也不得不说的是，周华健和李宗盛作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作品的确有着非常默契和坚实的基础。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首呢，也算是老歌新唱的最近几年的一个典范了。这是选秀节目出身的许佳莹，《身骑白马》。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 直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心呀 baby 呀，走散花，花开花送一游，花丢完，放下世念，无人管，我一心只是 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张国荣版本的《春光乍泄》。张国荣曾经出演过一部叫做《春光乍泄》的电影，但其实却一直没有唱过一首叫做《春光乍泄》的歌。也因为这个机缘巧合，黄耀明把这首自己的歌来给张国荣重新翻唱。 于是这首歌在张国荣这里演唱的时候，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和安排，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里面带有浓重的南美洲的风情，其中当然也不能缺少了在黄耀明的制作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电子气息。 你以目光感受浪漫宁静宇宙，从不及两手轻轻满身漫游，再见日光之后欲望熔断以后，那表情会否同样温柔，以恋情迷记忆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才得到一切，讲不了的遐想，你我或者一样，日夜寻觅对象，却朝夕妄想来日方长，与恋情迷记已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才得到一切，与恋情迷记已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乍现春光代替，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互相安慰。 虽然说这首歌跟同名电影本来并无关系，但是每次听到张国荣的这个版本的演唱的时候，电影里的画面和镜头似乎就扑面而来。这首歌包括那部电影或者张国荣本人其实都是颇有争议的，但是像他这样真实的真诚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又令人觉得少之又少。刚才这首歌黄耀明的原版，他的音要比张国荣还要高一些，所以张国荣更低沉一点的声音以及他的音色里面本身的沙哑会给人一种性感和妖冶的感觉。大派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这位是在80年代和张国荣一度竞争的难舍难分的对立面，人们把那个时代叫做谭张争霸。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 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悠悠荡荡，多烦恼多恼。 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我开着一艘帆船，船上装满了烦恼，在悠悠荡荡多烦恼多恼。我嫉妒欺骗自己，爱情没有烦恼，我开始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喂，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大点声。 行了吧，行了吧， 听不见。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 认为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有个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沉默了。曾经我打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作，至于是否有运动？今天和昨日不同，我不在你身旁，不甘寂寞的你是不是很难过？至于我过得还不错，不如以前疯，那一家的士客我再也没去过。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我希望是一片云朵，飘到你的天空，是否快乐？只能这样了，不打扰你平静生活。亲爱的，我在这，祝你平安喜乐。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这手头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沉重，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沉默了。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 大牌主打歌，每首歌我们都为你精心选择的是在这个华语流行歌坛成名立万的人物。刚才我们在上一小节听到了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从1986年开始，香港乐坛进入到了另外一种有一点畸形的热闹。因为早已成名的谭咏麟和当时气势越来越盛的张国荣在各种场合势成水火，两派的歌迷势不两立，互相辱骂，高举着自己偶像的大幅彩照，撕碎对方偶像的照片，甚至动手打成一片。做一个无名小卒是苦，但是成名之后会更苦，这就是娱乐圈的怪现象。 所以在后来两个人的竞争当中，他们相继退出歌坛，再后来就有了我们所认识的四大天王的时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比较小情绪的歌，好久不见。 我住在巷口那间18号的房间，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一夜旧房子也就一晃就是20年，只有饱尝首香烟一些老音乐。我终于爱上这一双女人鞋，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面，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们再遇见，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18号的房间，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一夜旧房子也就一晃就是10年，只有饱尝首香烟一些老音乐。我终于爱上这一双女人鞋，那太值得怀念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算是一首非常感人和真挚的，对于男歌手来说算是小情歌，叫做保佑我。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发展的歌手张志成。张志成的抒情的 R&B 呢，现在看来在歌坛都算是非常珍惜和宝贵，可惜张志成的低调作风让他一直不能够大红大紫。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相当温柔的，非常舒服的一首我们熟悉的老歌，来自于张惠妹版本的《哭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难 手中泄落的沙像泪水流，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泄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就预言了分离。 说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我多想找到你，轻捧你的脸，我会找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从1993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将近20个年头。当年的叛逆少年张震岳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曾经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在歌坛为梦想闯荡，也曾经和伙伴们一起开疆辟土，甚至也曾经加入了纵贯线的超级乐队，成为超级乐坛当中最年轻的一份子，和大哥以及音乐界的前辈们一起拓展过音乐的版图。所以我们要恭喜张震岳，他似乎也承担了一部分华语歌坛，尤其是台湾歌坛承前启后的责任。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刚才这首由简单的吉他来伴唱的小情歌叫做《小雨》，这也是张震岳在 OK 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要跟你一起听到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小心轻放》，并且一月登上了国内各大流行音乐排行榜的《魏雪漫》。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流畅精致略带 R&B 风格的情歌小调，由魏雪漫的伯乐涂慧源亲自来作曲兼制作。 可能月亮太好看，哦耶呀，你的手握紧握，我的好紧张，突如其来的浪漫，我们比起朋友多了一份好感。说爱你很简单，难得我也有同感，曾错过的这次抓在手上，我要小心轻放，不慌张不慌张，幸福像鸡蛋一不小心就被碰撞，容易受伤，捧你在心上，给我什么也不换。